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今天中午到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，中午前后光照增强，气温较高，天气变热，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和长时间在户外活动，如果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。今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，预计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，为近期气温的最低值，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比较舒爽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郝依依自嘲道：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朱迪被自己心中升起的勇气和力量而感动了，他开始着急了，嫌计程车开得太慢，他想早点到达医院，早点到达曾背叛了他的丈夫身边。当然朱迪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丈夫有可能一时无法接受，有可能会向朱迪大发雷霆，怪他为何不早点告诉他，放任他出去贪玩胡闹，无端的浪费了那么多珍贵的生命，错失了悔改的良机。想到这里，朱迪一阵发窘，脸颊滚烫。是的，是的，是他不对。丈夫有一切理由责怪她，她该早点告诉丈夫，不论她犯了多么大的错误，她都无权浪费她的生命。丈夫只不过是个缺乏自制力的孩子，她该对丈夫多一些耐心的。朱迪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心中歉意的根源。朱迪暗暗地立了誓，放下一切怨念，诚恳地向丈夫道歉，求丈夫给她一次机会，陪着丈夫一起共度难关。朱迪是充满了信心的，她料定丈夫会平静下来，接受她的帮助。一个遭遇此等不幸的人，难道不该最需要信任和依赖吗？然而当朱迪走进病房，见到她的丈夫，立刻就意识到现实在她意料之外。她丈夫根本不是朱迪所设想的样子，她既没有痛哭流涕，